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至于筒子楼前，也是一片兵荒马乱。朱守成的家并不难找，几个曾经把孩子送到他家里补习的家长对这里都是熟门熟路。曾经这里是他们觉得全天下最安全最保险的地方。一个去年暑假送孩子在这里补习的女人蓬头垢面，把门拍得山响，声音里透着无尽的绝望。 朱守成，你开开门，你把门开开，你出来说清楚，我儿子是不是被你害的？我儿子去年到你这儿补习，回去就变了个人，不说不笑了，我们都以为他是叛逆期，可他今年年初自杀了，他死了，你还给我们家送了花圈，你有脸吗？你有心吗？朱守成，你把门开开，你他妈的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啊！ 女人哭倒在了朱守成门前。还留在筒子楼里的人探头探脑地向外张望，旁边的年轻小警察被他绝望的情绪感染，不住声地安慰他，并告诉他屋里没有人。可女人根本不肯相信，从小警察的怀里挣出来，壮壮跌跌地拍响了朱守成隔壁的门。 有人吗？有人吗？让我接一下窗户，我要去他家，我要宰了。 在楼下维持了半天秩序的资玉总算把底下围着的家长送走了一批。他上楼来拉住了近乎疯狂的女人。 女士，女士，你冷静一点，我们已经确认过了，朱守成真的不在屋里，有人说他昨天晚上回来过一趟就再没回来了。 女人软了身体瘫坐在地，捂着脸抽泣起来。资玉温声安慰了她一会儿，示意小警察把女人送回家里。一转头发现朱守成隔壁的房门被从内悄悄拉开了一条缝，露出了紧张兮兮的半张脸。子玉很快反应过来， 您就是刚才联系我们的人。 确认外头是警察后，门缝被拉大了。焦虑不安的池母扶着池小池的肩膀出现在门后。 啊，是是是，你快进来。 昨天的事情一发酵，马上就有好事者来问池母池小池有没有受害。池母张嘴就骂了人，结果回到家里一问池小池，再仔细听听儿子留下来的录音，马上慌了神。以他的精明程度，当然是要赶快撇清儿子的受害嫌疑，免得楼里人借题发挥说自家儿子脏了身体。所以他和丈夫商量一夜后，第二天给池小池请了假，又直接叫了警察来家里。将资玉请进家门后，池小池规规矩矩地在桌前坐下，温驯地唤他。 资姐。 资玉一愣，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前的警号与姓名牌，才恍然了。 你叫小池是吧？你不要怕啊，警察姐姐只是问你几个问题。 资玉问什么，池小池就答什么，和昨天他回答班主任的那套说辞一模一样。资玉再次向他确认， 录音里的小池真的不是你？ 不是我。 池小池认真否认。 朱老师就是口头说了几句不好的话，连我的一片衣角都没摸到，我小心着他呢。 说着少年还蛮灿烂的一笑，似乎还不能理解自己当初曾深陷在多么可怕的危机中。子玉心中微酸，赞许道： 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以后也要记得好好保护好自己啊。 池小池点了点头。 我会的。 这个世界的池小池还有机会有时间可以慢慢的学。姿玉被池母送出门时礼貌道， 谢谢你们的配合，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会随时和你们联系的。 池母却反握住姿玉的手大声道， 哦，那真是麻烦女警官了，我们会积极向你们提供那个什么啊，对，那个证据，把姓朱的呀早日抓到，好给那些受害者们伸冤呐。 哎，好。 姿玉被池母大声宣布什么重要事情的姿态肿得一愣一愣的，乖乖的应了声好，才往楼下走去。姿玉刚一转身，就有人凑上来打听， 怎么，朱老师也祸害你儿子了？ 池母眼睛一瞪， 祸害个屁，他敢，我儿子啊是逃离了魔掌，给人家警察作证的，可不是同性恋。 在池母与邻居共同讨伐咒骂朱守诚时，池小池懒洋洋地趴在桌子上对体内的楼影说， 哥，我这边搞定了。 楼影把他的精神核心化作仓鼠的模样轻捧在掌心，安慰地亲了亲光影里柔软的小尖嘴， 做得很棒。 池小池把红透了的脸埋在臂弯里， 那么朱守诚也该要开始给自己想条退路了吧。 朱守诚早早觉出事态不对，早早地躲进了小招待所，不得不说对他而言这算是明智之举了。他缩在招待所里睡了个昏天黑地，醒来时愣神许久，把关机的手机打开，顿时如海般涌入的短信和未接电话让他再次把手机匆匆关上，狠狠砸摔到了对面的墙壁上。不是做梦，真的不是，他完蛋了。认知到这一点后，朱守诚抱着脑袋低低喘息两声，只觉脑浆如岩浆一般沸腾。池小池为什么自从给他授课开始，自己的霉运就没有一刻停止过呢？梦里是他，录音里的也是他，可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难道这冥冥之中真有天罚？朱守诚断绝了这毫无根据的念头，决定做点实际的努力，他不能这样坐以待毙。想着，朱守诚伸手把枕头底下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掏了出来。昨天他趁夜回了家，把装着他重要珍宝的电脑以及儿子在出国前为他办的护照都拿了出来，那是儿子回来陪他那几天里拉着他为他办理的，说等他以后在美国安定下来后，老爸可以办旅行签证来美国玩玩。没想到不到两个月他就要让这东西派上用场了。他用宾馆的电话拨通了儿子在国外的电话，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没那么颤抖。 儿子，你睡了吗？还没就行，我最近想去一趟国外学校开学后学校让我退居二线了，学校又给了一段时间退休老教师的公休假，所以我就是想问问你，出国除了护照是不是还要签证啊？我听说办签证好像挺麻烦的。什么？还要提前预约？